下当点一直的注意。 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喜欢。你是王子，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真，二四故事开端结局为你的真实。 飘着旧幽梦，还不够，不会有最后。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？曾经过彻底毁灭的荒漠，远方你的身影开出花一朵。灰暗统治的天空，绝望的狂风比对不了你我。

在聆听，你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往往不晓得爱情的珍贵，以为就是普通的生活而已，虽然甜蜜但却平淡。然而一旦分开，那种心被割去一块的感觉呢，就会让你明白，原来平淡的生活呢，就是爱情最好的一种礼物。所以很多人认为分手之后呢，痛彻心扉的才是爱，其实我想你错了，让你甜蜜的才是爱，让你痛苦的可能只是一份不甘心，对不对？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把你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这一人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。 长夜雨，你是我的乡亲，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，留下你欺骗的话语。既然你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叹息？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。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。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。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。 生活当中，两个相爱的人呢，可能也会经常吵架，对不对？其实相爱的人吵架，往往不是没有感情，而是用情太深。都深爱的时候呢，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。由于太重视，所以放不下。其实真正爱不是不吵架、不生气、不耍脾气、不胡闹，而是吵过、闹过、哭过、骂过，最后呢，最心疼彼此的还是对方。有时候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，容忍对方的缺点，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，对不对？ 我曾深刻体会对爱感到胆怯，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。 看你失落的脸，又在为爱憔悴，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。伤痛了心也无所谓， 我会愿意静静地陪在你身边。 如果说爱已不可为，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。 其实我害怕会失去你的感觉。 谁反对都浪费。

道广千的女子科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激励自己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你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，你只想回家，不想你回家，寂寞深得像海，太让人害怕，温柔你的手，轻轻揉着我的发，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身体却在拼命逃，当欲望在燃烧，你爱我还是错，是不是真的太有病，为谁在挣扎，爱我还是他，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，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，爱你也没办法，恨你也没办法，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，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脱下，你的眉眼说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，你爱我还是他，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，你不再挣扎，你爱我还是他，

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你会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激励自己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淡然幽默说，一个人沉默久了呢就会好了，会想通。可是我会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之后，如果一个人选择沉默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内心当中积压的负面情绪过多，导致心理上出现一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平时我觉得哈，还是有一些压力大的时候呢，应该找一个信任的人去吐吐槽，然后释放一下的话，可能比较有利于恢复战斗力吧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肥，我们明天见。 爱是不夜城，回忆像星辰，热泪越沸腾，我越感觉有点冷。变了心的人，越想越伤人。故作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。我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，不应该还不放手。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 解脱是懂擦干， 擦干眼泪，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，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。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